手，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键你选择了现在不抗，我只能说我有些难过，我真心中你的灯火，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恨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这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接下来爱得太迟。以前我不太喜欢这首歌，原因呢是被标题挡了，爱得太迟，因为对我来说呢，爱什么时候都不会太迟。而后来想学唱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它的歌词其实是在说因为忙碌而忽略了家人，忽略了朋友。 我过去那些当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别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听听看孟蔚带来的单人房双人床。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 经常听到身边一些结了婚的人抱怨说，真不知道如果当时没有结婚，那现在呢还有没有勇气结婚。但是这个婚呢毕竟是结了，而且是迟早要结的，所以怎么保持婚姻当中的单身状态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结婚之前一张单人床都觉得很大，而结了婚之后呢，一张两米的大床都还觉得太小，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非常的贴切。继续来分享一下那英这首歌，叫做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微亮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美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是寂寞。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等于爱上了寂寞。

有情如哭过只唯有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同样是好嗓子的代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袁惟仁这一首歌玄牧这首歌的原作者小胖老师袁惟仁在创作他的时候呢最开始的版本故事讲的并不是爱情的旋转木马反而是一段在 LA 的高速公路上所连接出来的分手的故事来听听看这一首歌 记得去年夏天在 LA 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的望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可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是也是方向Santa Barbara, Pasadena 萨迪娜，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来吧，还是能够把我爱，把我的爱。 你似在逃避，前夜去向不想讲起，使你诸多的顾忌。谁料你边故事极流离，为何陌路一般的心没有一丝裂痕？为何面上多么天真，是说谎的爱人？说吧，让我无从追问。沉默过，为我做任何事，无谓再说，失约当天，因有紧急的要事，无谓你讲错别人名字。为何越是讲得真心，越会偷偷爱别人？为何卖弄初恋天真，是说谎的爱人？变吧，让你仍然肯接近。你早已忠告，依恋你只有遗憾。曾经说笑般讲起，不想再伤我心。即使双方都笑不出的笑话，其实你想转换话题吧。为何陌路一般的心没有一丝裂痕？为何面上多么天真，是说谎的爱人？说吧，让我无从追问。 明明有着秘密隐藏，你的解释那么牵强，我躺在你的胸膛，因为不舍得而迷惘。清晨阳光吻在脸上，而梦过夜就该遗忘，完美的都是假象，爱总有起伏会碰撞，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追究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但爱是最强的渴望，就失去放手的力量，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最美丽的过往，容忍并不是太软弱，是深情的坚强。秘密有着秘密隐藏，你的解释那么牵强，在你的胸膛，因为不舍得而迷惘。清晨阳光吻在脸上，而梦过夜就该遗忘，完美的都是假象，爱总有起伏会碰撞，忍不住原谅是拒绝想象，追逐的下场会把未来埋葬，当爱是最强的渴望，就失去放手的力量，忍不住原谅是有过天堂才会再向往，会美丽的过往，容忍并不是太软弱，是深情的坚强。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居然听听陶喆望春风。 请趁这刻爱、 望春风陶喆的改编保留了当中原作的精髓，第一段的台语让很多不懂台语的人都听不懂，有一点牙牙学语的味道，不过反而呢突出了当中特别的韵味，歌词说出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也有人说爱情很难搞，但是在真正生活了之后呢，就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来自张志成和江美琪的合作《爱情》。 爱你，